惠妹演唱这首歌，感觉和她之前的歌风格完全不一样哈，很动感十足的一首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另外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旁边的逛商城来浏览一下里面的商品，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另外呢，和我实时互动的时候，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生活经历、感情经历，或者跟我们分享一些幽默搞笑的但是积极向上的段子呀，都可以。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韩庚演唱的《大手小手》。 生命线好的曲折都还在前面，我们要一起面对那平不平淡的明天。小手大手小温暖大天地， 大手小手一路走，一路牵着手，看不看得见在我心里，生命里的感动来自一点一滴，最习惯做的事就是惦记着你。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台湾少女演唱组合红唇族演唱的音乐课本。红唇族呢也是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少女偶像团体哈、那个时候这个华丽的作风也带动了之后的台湾的合作合唱团的这个发展。但是后来呢就这些成员吧，有的就激流勇退了，有的呢就是继续在娱乐圈发展。这个音乐课本这首歌呢，它的歌词的内容是来源于中学音乐课本第一册和第二册的一些内容。你可以听到里面的一些歌曲呢，以曲调非常的欢快明朗啊，很有那种青春的气息，就好像现之前的那个比较有名的古巨基的情歌王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个形式，把很多歌手的音乐放在一起来演唱。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童安格演唱的跟我来。 告诉你一句话，不论你身处在何方，或许你工作不一定得意，或许你不敢表达真心的你，告诉你抛开虚伪的伏笔，我自己的潜力。每个人的年轻只有一次，何必冒着为自己解释，世间哪有每件事都顺利。我知道你要说，我知道你要说，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翁倩玉演唱的《含羞草》，翁倩玉温柔的声音再配上这个歌词，就好像是感情当中很温柔又很害羞，但是对对方充满爱意的那样一个角色哈，这样的情景和画面和经历，感觉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这样的经历，但是我还是希望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你能够鼓起勇气勇敢地说出来，有的时候说出来反倒会觉得很畅快。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一首关于男人的，也是关于情感的一种有爱说不出口自己在 KTV 当中发泄的歌曲，胡彦斌的男人 KTV。 情走在刚刚想起就有人哭红了眼睛，唱着他们的定情曲，对不起点了你的伤心过去，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胡彦斌演唱的《男人 KTV》。这个歌呢，从歌词当中看到，就是胡彦斌想要表达的是从男孩到男人内心的所经历的那种蜕变啊。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 K 歌哈，在 K 歌的时候，那种心情唱出我们男性压抑在内心当中的情感。 也算是对自己平时的压抑的心情的一种宣泄吧。因为或多或少在每个人心中都会有那种压抑难以诉说的情节在里面。好，我们继续接下来听到的是吕方的《多爱你一天》，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感叹号点播的。哦，不是这首哈，是田馥甄的《你就不要想起我》啊，这歌曲太多了，感叹号点播的《你就不要想起我》。好，我们继续听这首歌吧。 我能有多骄傲，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听众感叹号点播的田馥甄的《你就不要想起我》。这首歌感觉田馥甄唱出了很多就是感情当中非常真实很普遍的那种情伤吧，并且就感觉有一种不甘心在里面，就好像是说既然你干脆利落的抛弃了我，既然你干脆利落的走掉了，那么你最好就不要想起我，让我一个人疯狂就足够了。这是我对这个歌的一点小小的感觉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叫做一忧清泉点播的吕方《多爱你一天》。 并不

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演唱的《错错错》，这首歌呢好像就给人一种自嘲的感觉，说啊我要和你分手啊，感觉很吃惊，为什么呢？难道是你哪根神经错乱了吗？难道是你说错了吗？好像就这样的一种感觉。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很开心能够在这个时段陪伴在路上的你，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份好心情。那也提醒司机朋友们，开车的时候稍微放慢一点车速，注意安全，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那么我们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点播的那英的墨，这位听众呢也叫做刚刚已经说过他的名字了，叫做感叹号啊。 结局还是失去你。